街角的百年，那个就是七岁寺，奈何桥上等三年，念旧念我娘街角的百年，那个就是七岁寺，奈何桥上等三年。 初的